这里呢，原来是雷家老爷子办公的楼层，这除了他之外，也就雷蒙有资格上来了。没想到他才几天没来公司，这人不仅是撤换了公司的前台，连办公室也一并霸占。他这司马昭之心还真是不加以掩饰。雷蒙的眼神冷沉而戾气横生，进到办公室里面，少爷脾气便发作了。 哟，小叔，你这动作够快的呀，这新任总裁的人选还没确定，你便这么急不可待的把自己的位置搬到了这里，你哪来的勇气啊？ 哼，难道你以为你还能取而代之？别做梦了，你才来公司几回，你了解公司经营的是什么？你知道我们的合作对象有几家？还是你觉得你能搞定那一帮老股东？ 没试试怎么知道？不知道怎么承认你这个总裁啊？ 哼，我不需要你的承认。还是那句话，你听话，还是雷家的少爷，以前怎么样，以后还怎么样。不听话，别怪我这个当叔叔的无情。 不听话你能怎么样？断了我的生活费，冻结我的银行卡吗？ 这只是第一步，你要接着作死，我会让你尝尝更厉害的手段。 雷蒙慵懒地往沙发上一躺，说道： 唉，那我还真是想尝尝小叔有什么样的手段。 有事说事，我没工夫跟你瞎贫，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。 雷蒙掀开眼皮看到了雷红一眼。 你以为我多想跟你浪费口舌啊？我问你，燕郊那块地是怎么回事？ 有人要你该谢天谢地，当初爷爷放任你的荒唐，到了我这儿还不是要把这个烂摊子给你收拢了，不然你以为公司的周转资金哪里来？ 说的跟真的似的，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脸。 既然那块地是荒地，公司就不会缺这点钱，你就非得把它卖掉。 没用的东西就不该留着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公司的发展。 别跟我喊是为了公司，到底为什么你心里比我清楚。雷红，我心情好的时候管你叫声叔，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什么玩意都不是，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，知道吗？ 你这个孽障，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在跟谁说话？我们养你这么多年，没指望你做什么回报，你连最起码的规矩跟尊重都不懂，还指望学别人管理公司？我看你这是在做梦。 哼，是不是做梦那就试试。弟，我不同意买。当初虽然走的公司的账，但是恐怕你不知道吧，关于那块地的所有文件都被爷爷单独收着了，它并不属于公司资产，你没有资格出手。网上的挂牌消息你最好是尽快撤掉。 这不可能，我约了秦总明天过来谈合同，这地我卖定了。 不卖的话，就算他违约会付出很大一笔违约金，当初秦锦城签协议的时候把这违约金的金额填了一个天文数字，当初他完全没有在意，这心想这块地是卖定了，哪想到这个小混蛋会突然跳出来插上一脚啊！要知道这个小混蛋这几天表现出一副对公司不感兴趣的样子，还以为他这是放弃了，没想到他还做着总裁梦呢。雷蒙扑哧一声笑出来，表情冷如寒冰。 叔叔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什么文件都没有，你想啥呢？就算是卖了，也是不合法交易。你当然秦总傻吗？ 雷红一听这话，有些急了，朝雷蒙扑过来说道： 小混蛋，我知道文件在你手里，你赶紧把它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我有你好看。 怎么好看啊？你让你外面那俩保镖把我从楼上扔下去，还是你咬我？ 雷红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刺激，还当真朝着雷蒙咬了过来。雷蒙卧操了一声，跳起来把挂在他身上的男人给掀了出去。 雷红，你他妈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，要点节操行不行？真他妈恶心。 雷蒙甩了甩手背上的口水，转身拉开门就走了出去。 站住！雷蒙，你这个小王八蛋，给我站住！你们干什么吃的？赶紧给我拦住他！ 两个保安愣了一下，扑过来的时候，雷蒙已经是拔腿跑向了电梯。等保镖追上他的时候，他人已经是上了电梯了。其中一个保镖伸手拦住门，被雷蒙照着肚子上一脚直接被踹翻出去。另一个直接就傻眼了，不是说雷少纨绔放荡是个花架子吗？这半丝能耐都没有的吗？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好不好？雷蒙在保镖惊诧的目光中离开了办公楼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那个前台的小姑娘居然还没走，看到她就一直是弯着腰道歉。 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是雷少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拦着你，对不起。 停停停停停，你是复读机吗？一直说累呗。 累。 小姑娘扬起脸儿，小脸儿涨得通红，眼睛水汪汪的，话还挺直白，直接把雷蒙给逗乐了。 行，下班吧你，我也没怪你。 哇，雷少不仅长得帅，还这么温柔。 他早上的时候是眼瞎吗？居然会拦住这个大帅哥？眼瞎就是眼瞎，不解释。雷蒙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闲逛，没有地方可去，家不成家也不想回，想飙车才想起机车还停在江哲的俱乐部门口，想到江哲便想起他今天赢到的赌注，接着就想起地的事儿。他不能够指望雷红自觉地把卖地的合同撤了，再说就算是他撤了，这违约金也是少付不了的， 到时候损失的还是公司的钱，便宜的只有秦锦城那个王八蛋。哼，怎么能便宜他呢？ 雷蒙打个车直接停在了秦总的家门口。雷蒙刚走上去敲门，就不知道从哪里窜出一条金毛，半人高的个子直接朝着雷蒙扑了过来。 我操，这什么鬼，连条狗也欺负。 雷蒙刚要跳起来反击，就听到有人叫道， 西瓜回来。 西瓜？这都眼看着要入冬了，吃什么西瓜呀？雷蒙这一愣神儿，那条想给他来一个正面拥抱的大型犬已经是折身蹦了回去了。雷蒙抬头便对上了秦锦城深邃的眉眼，男人蹲下身把狗绳拴到西瓜的脖子上，然后又揉了揉他的脑袋，站起身看向雷蒙说道， 你怎么在这儿？ 他叫西瓜。 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开的口，说完之后两个人都愣住了，彼此看了对方一眼。 来找你的。 再次重叠的声音让两个人不由得笑出声。 这么大个狗，名字这么土啊。 雷蒙见这个狗虽然有个子，但似乎没什么攻击力，而且这么久了都没有听到它叫一声，便大着胆子俯身在西瓜身上给它顺了顺毛。秦锦城一牵狗绳，侧身让开门说道， 进来吧。 雷蒙起身看着一人一狗朝前走的身影，突然有些恍惚，不懂自己怎么就跑到这里来了。今天的秦锦城好像少了一些一直以来的威压跟冷冽，一身的休闲衣服牵着狗绳的样子，莫名的觉得他好温柔。 其实这个男人根本呢跟温柔这个词儿搭不上边的好吗？秦锦城往前走了一段路，似乎是发现身后的人没有跟上来，于是他便回头看了雷蒙一眼。 不进来？ 进啊，我来都来了，为什么不进来？ 雷蒙尴尬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，甩开步子追上前面的男人。两个人穿过前面的院子，又走过了一片长廊，才到了秦锦城别墅的主楼。